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街上平地羊肉摊，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乐乐圈，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9月3号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前夕，美籍华人卢兆宁先生昨天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无偿捐赠珍贵抗战文物史料45件，请听报道。 这是1937年7月20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南京接到日本最后通牒，让中国不要抵抗，战争一触即发，每一份都是头版头条报道。 鲁兆宁先生原籍南京，上世纪80年代移居美国纽约。从2004年起，鲁兆宁先生多次向国内各大博物馆、纪念馆捐赠文物史料2000多件。本次捐赠给抗战馆的文物史料有历史照片、报纸、档案资料等45件。 头颅抽烟罩，它就是一个中国军人的头颅被割下，放在铁丝网上，塞支烟头在这里。后面警告中国人不要与日本对抗。原本照片是美国美联社的照片，还有一张照片是日军活埋中国军人的照片，背后他盖了个印，联合国的印，你这已经被国际公认了。介绍都在后面。 它后面这些备注是谁做的？ 图片社，这些都是存档的印，这些都竞拍过来的，跟我的工资是0:0。 鲁兆宁先生多年来通过竞拍、劝捐、民间寻访等方式，搜集散落在美国及欧洲各地的中国抗战及二战相关文物。 因为他很多在扭曲，在抵赖，年轻的一代很多人不当一回事，你不能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仇恨我们不需要记仇，我们要记住这段历史，人家说的不对的，我们要给他修正，就这样。 抗战馆文物保管部工作人员桂星星介绍说，这批照片反映了七七抗战、日本侵略等日本侵华史实，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有些文物还是从冰岛搜集过来的，大多数都是首次公开， 在国内是第一次公 开。对对对，特别是这些照片，这个 Keystone 它就是上世纪30-40年世界上最顶尖的新闻图片社。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作为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一部分，2018北京艺术博览会昨天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并将持续到9月2号。本次艺博会吸引了中法德美捷克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家画廊及艺术机构参展，总面积15000平方米，国画、油画、雕塑、装置、影像、工艺等6000件中外艺术品参与现场交易。由中国收藏杂志主办的玲珑美物九大窑系杯盏茶具展正在报国寺中国收藏会馆展出，近400件饱含工匠精神的玲珑之物和茶具小品将和观众见面，展览将一直持续到9月6号。重拾游戏首届功能与艺术游戏大展9月8号将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展，上百款世界各国游戏第一次以艺术作品的身份进行展览，游戏的玩法创意、叙事设计、美学表现、思想表达，还有游戏当中的场景、角色、音乐、世界等元素都将以全新的形式呈现。由郭靖宇指导、岳丽娜、于毅主演的传奇大剧《娘道》昨天举行开播发布会，这部剧将于9月5号登陆北京江苏卫视。郭靖宇表示，这部剧源自他对于母爱的深切感受。黄克敏执导、万思维、周轶彤等人主演的剿匪题材剧《打土匪》今晚在北京电视台影视频道开播。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这几天北京的天气会是怎么样子的呢？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夜间开始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明天白天西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将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小到中雨，西部北部地区降雨相对明显，降雨对假期出行不利，外出请注意防雨，驾车注意安全。此外呢，降雨还会导致气温下降，尤其是早晚开始会有一些凉意，请您注意调整穿衣，谨防着凉感冒。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 4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他是恰同学少年中美貌智慧兼具的陶思勇，他是延禧攻略中至刚至柔的于贵人，她也是那些年我们正年轻中性格迥异的姐妹花。出道十年，恋恋用有限的时间勇敢地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用心演绎每一个角色，用演技换来了观众的认可。今晚演艺群会带您认识不一样的恋恋。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演艺群会，我是大帅。在今天晚上我们刚才的预告当中啊，相信很多朋友们已经兴奋起来了，因为今天晚上于飞于贵人已经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那各位如果想要看到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影像的话，您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包括新浪的一直播，还有网易直播，以及我们的风直播，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影像，您可以搜索演艺群会。好，话不多说，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来到的嘉宾，青年演员恋恋。你好，恋恋。 大帅你好，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好好的好的，跟大家打个招呼。 87.6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贵人恋恋。 哎，欢迎欢迎贵人，欢迎娘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哎呦，最近可真是够忙的啊，荧屏上你这个一部戏一部接着一部，当然那个是在网络上的，我们说延禧攻略火到不行啊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北京卫视播的这个叫那些年我们正年轻， 对， 对，然后这些作品，所以我们今天把恋恋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先说一说吧，现在正在这个怎么说呢，大家视线当中的这几个角色啊，我们知道有于贵人，还有一个是那些年我们正年轻里的这个孙俪，还有向晴， 对， 这三个角色啊，你最喜欢哪个角色？嗯， 这三个角色我最喜欢向晴。 最喜欢向晴，为什么？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女孩是一个非常稀有的，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女孩，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对事业对爱情都非常坦诚的人 啊， 对，因为向晴她对爱情是一个非常执着纯粹，勇敢追爱 啊， 对，然后她对于她的这个信仰，她又是大于天的，为信仰而活着的人。然后她是当时是为了这个，就是火箭可以成功的发射到这个上空，然后她是写着这个遗书，然后到最去参加这个毕业作业组，然后随时就是冒着这种可能会牺牲的可能性。因为我觉得那个年代， 那些人他们的那个理想和情感都太炙热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是非常打动我，也是让我很挚爱的一个角色。 而且他这个角色好像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说有的角色他是那种我的确我有自己坚定的信仰或者是理念，但是呢他是完全的就是忘我的，而且甚至是一心就扑在上面的， 就是无畏 无畏的。但是恋就是不是恋恋这个角色，向晴这个角色，他还有自己对于爱情的追求，这一方面也会有，就让大家觉得就是感觉是他这个人物更加的丰满和生动一些，对吧？ 其实我这个戏播出以后，很多的网友给我留言，然后说我们看到了向晴，我们在想我们曾经的勇气哪去了？这么一个小姑娘，她身上爆发出的这种能量，在爱情面前，在信仰面前，然后都是会非常触碰人的内心深处的，我觉得是。 所以你当时就是，我听说是你是第一个，就是这部剧第一个被定下来角色的人，是吧？ 是的，是的。 第一个被定的角，当时是怎么样，什么样情况下接到这部戏的啊？ 其实这个戏的那个导演韩晓军导演，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合作的是《圣天门口》，然后那个戏我演的是酒馆老板娘 啊。 其实他当时找我演这个戏的时候，我还挺吃惊的。我说因为那个戏和这个反差挺大的，但是他认为，他说恋恋，我看完剧本我觉得你是不二人选。 哦， 对。然后我说好，我说导演，我想我读一下剧本。然后我就是当时还在河南拍戏，拍三妹。然后我就是那个戏很辛苦嘛，但是我就抽了一个晚上收工，我就看完以后，我说哎呀，我太爱这个角色了，我必须来。 哎，但是你当时看剧本的时候，你会发现了，你除了你爱的向晴之外，因为他还有一个角色，就是你一个人要演两个角色，是吧？ 对， 另外一个就是孙俪， 双胞胎，就是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完全性格是极之反差大的角色。 但是你当时读剧本的时候，你有想到说这个角色也让你演吗？你就知道了吗？还是说后来反？ 我知道，因为剧本里面多次从别人的谈吐当中、语言当中，其实他说就会看到吓一跳，包括就是张丽君，向晴已经牺牲之后，张丽君就是杨烁真的是因为。就是当时就是这个向晴去世以后，我以孙俪的身份去出现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在经常他在现场的反应是把我吓着了。他会突然看见孙俪，他泪流满面，忍不住的泪流满面。但是这是在剧本里面是不会呈现，这是演员对字里行间，包括我们在当时那环境，因为演了这么多的戏，他的一个积累。 也就是说，你们是在拍戏的过程当中，这不是剧情里的，是你们拍戏过程当中演员的一个自然的反应。 可能剧本这个他可能是就是这个剧本里面只是写的是，比如说在这个工厂里面，张丽君见到了孙俪，对吧？但是只是见到而已，但是到底怎么去演完全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演，他也不知道我怎么演。然后因为之前我们是先拍的就是向晴和孙俪的所有的戏，那么其实角色已经长在我们心里面了。然后当他看见我以身份孙俪的身份出现的时候，他泪流满面很多次。 哇， 对， 哇，这种我觉得这种就是合作的，包括就是这种演员之间的这种互相给的东西，一定是让你们这种演起来也非常的怎么说呢，动情和过瘾的一件事情啊。那你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要演两个角色，这个对你来说挑战大吗？ 非常大。 哦， 非常大，因为应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其实比如说因为孙俪的身份是一个军代表，我这两天我也在追剧，因为我是习惯是在每一个戏拍完，我要从一个跳脱出来的一个角度，我要去看一下我在这个表演当中我的问题是什么，好的是什么，坏的是什么，我是习惯于这样。然后可能孙俪刚来的时候就是大家说向晴哪儿去了，孙俪怎么那么冷漠，其实这个是当时刻意的一个设计。因为他就是我当时想就是演如火如冰的两个人，大家看见孙俪冷漠的时候，脑子里面出现的全部都是向晴的美好。如果他俩是接近的话， 其实我把所有的美好，我认为都留给了相亲。 而且这样的话，如果他也很热情的话，他会给观众有一种就是什么呢？情感上的递补或者是补充，反而对于这个角色来说的话，就是大家不会那么去怀念相亲，就觉得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又来了一个孙俪，长得还挺像，也是这么热情，挺好的。然后你现在这样一个冷处理，就大家会格外的怀念相亲吧，是吧？ 那非常怀念相亲，就是大家都说那个要给编剧寄刀片啊什么。 哎，所以其实你当你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哎，你会跟比如说在网友就是在网上啊看到微博里有一些不好的评论的时候，你一般会怎么处理？你会去跟他们就会回复他们或者怎么样？ 不好的评论，我觉得真的是，他是非常诚恳的有一些建议，我会非常坦然的接受，而且如果是有一些恶意的，我也不会去回怼他。我觉得没必要。 哦，这样一个比较，其实大家，我跟大家说，恋恋是一个怎么说呢？她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一个人，而且非常理性的一个姑娘。就是我跟她接触了这段时间以来啊，我给我的一个感觉。那你觉得这几个角色的性格，哪一个更像你本人啊？ 我觉得其实是相亲偏向是我个人，因为于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啊。 我甚至当初这个角色我差点就是拒演 啊， 因为我觉得他太怂了 啊。 对，我觉得我说，因为刚看这个于飞，因为我其实拍《延禧攻略》是我对于正老师是非常有知遇之恩的，因为我其实在这之前拍了他的《朝歌》那部戏，然后呢，因为我长这样啊。就是长得跟刘胡兰似的，经常被演这种大家闺秀啊，或者说温良恭俭让这种角色。然后于正老师找我，他说：“恋恋，我想找你演一次反派，你有兴趣吗？”我说：“真的吗？”我说我已经在这个行业10年了，我说没有任何一个导演去会去找我演反派，每次都是在苦大仇深的或者什么村里面待着。我说我也可以欺负别人了。然后呢，那个他说没错，说我，然后我看完剧，我说：“哎呀，真坏。” 真坏， 对，真坏，什么缺德事儿都干了，是净做那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然后呢，我觉得，哎，于老师给了我一个表演上的一个可能性，又发现你的这个这个表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说，你又去挑战了一类没有挑战过的角色。然后他再找我这个《延禧攻略》的时候，我说。哎呦，我说这角色太怂了，整天哭哭啼啼的，一点这种攻击性都没有哈。我说这么软弱的一个人，然后呢，而且对于我来说，表演难度特别大。你知道一个70集的电视剧啊，其实我还很感恩大家都这么深深的记住了于飞。其实我只有47场戏。 哦， 对，然后就是你要像我原来演一些大。就是女一号的戏，大主演的戏，她有那么多的体量，你可以慢慢的去塑造这个角色。那47场戏，我每一场戏都得演到极致啊，然后就是你一场戏都不能丢，丢了可能大家他一出来都是有任务的 啊， 对， 所以这个剧你当时看完了以后，还甚至差点没接， 是的， 哦。然后 差点就错过了今年的剧了，还好运气不错。 还真，哎，你当时看这个剧本的时候，你有想到这个剧会这么火吗？ 我想到 啊，你有想到？ 我想到，因为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古装剧的剧本。我看完我说这个戏肯定火。我当时看的时候，真的，他这个剧本太好看了。然后就是我们演员来说，我觉得剧本是一剧之本是最重要的，因为内容为王嘛。所以我自己当我以一个演员也好，或者一个读者去看的时候，我是就是 被带进去， 被带入，然后不就是天天想着，哎，下面怎么回事，我还得去看。那他就一定会，观众也会爱看。 哎，而且哎，你觉得你其实是作为一个参演者啊，你分析一下，就包括我们节目也都做过好几次，我们还请嘉宾来聊过，说这个为什么《延禧攻略》会这么火，你来说一说，你觉得为什么《延禧攻略》这么火。 身在其中，作为演员是深深知道这个戏能够成功。我觉得是一个，绝不是某一个部门。说实话，整个戏从服化到剧本，到每一个演员，我觉得真的都是各司其职。然后就这个戏是非常有一个工匠精神的这么一个作品。然后每一套衣服，每一个发饰，因为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真的可以看到这个在现在这个浮躁的行业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是很认真的在做事情的。然后呢，就是 包括剧本， 嗯， 开机全部都是全剧本。 哦， 然后就是现在可能有一些剧会剧那。这个剧本是定稿了，大家你来了、嗯、我们就尊重，就别因为说啊你觉得怎么怎么样，不是， 嗯， 一定是尊重编剧，尊重导演，尊重演员、哦、所以我觉得他的成功真的是源于就是各个部门，我觉得都是有一颗这个工匠的心，第二个就是他的这个形式， 嗯， 我觉得大家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古装剧的一个形式、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于老师太、 嗯， 他太懂观众了。 对，而且所有人都是我们在那，就是大家在私下聊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剧它的整个的节奏就是特别懂观众的心理。 对的， 就比如说你观众在看剧的时候就觉得我真想给他一巴掌，这时候角色咔就会给他一巴掌，就是一种这样的感觉、 嗯、 你刚才说了，你刚才一开始看那个角色的时候你甚至有点差一点气眼，然后但是等你演了之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练练他竟然有一个习惯叫做写角色分析，这个传言是真的吗？就是你会把这个角色，你是演完了之后写还是什么时候写？ 嗯，其实我是写这个呢，也是源于就是《延禧攻略》 啊、 哦，因为这个戏我真的是从来没有过，因为这戏每天我们有一个延禧主演的那个群， 嗯， 什么大猪蹄子，哦、什么送盒饭，什么这种、哦，就是以前这个戏真的是好像承袍了所有的热搜，包括什么于贵人的良心呢， 嗯、白月光啊什么的、 白月光。然后所以我们看戏的时候也会去看那个弹幕，然后我就发现到最后，就是因为我的这个角色身份是一个深宫里面的一个卧底， 嗯， 大家说余则成上线了，然后很多观众其实有一些质疑， 嗯， 就有些人认为我这个于飞就是一个墙头草，还有一些人认为他是卧底。 哦， 那么我觉得其实观众，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我47场戏，我其实很有限的这个戏剧当中，有很多是需要演员自己做功课和脑补的。 嗯， 那么观众其实需要，因为他看这个戏的时候，他需要，因为我是塑造于飞的这个演员，他需要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载体，让大家知道他这个，就我塑造这个角色他所有的创作的心理历程是什么。 嗯， 所以我看到大家对这个角色有很多的这个质疑的时候，我想作为表演者，作为我曾经我附体在于飞身上的这三个月，我想把我创作这个角色的历程和想法跟大家做一个沟通。 嗯， 啊，结果我写完之后，就很多的网友说谢谢练练，谢谢你让我们就是更加的懂得于飞，了解于飞。 哦， 我其实觉得这个方式是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嗯，哇、哦，真的是我们说。是一个会在演完剧以后为这个角色来写一个角色分析。你这个准备考博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哎，那你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你说一说，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你说一说对于于飞这个角色的理解吧，包括你对他的争议是怎么看的？嗯， 其实我觉得，嗯，就像我刚刚也说，我说差点拒演这个角色，因为他太怂了。 嗯， 其实他这个于飞，他的这个女性呢，就是说，嗯，在之前的那一阶段，所有的戏大家也都看到，她是一个毫无反抗的一个人。 嗯， 但是不是代表她不反抗？ 嗯， 而是她可能也没有多的这个皇上的宠爱，在这个深宫中， 嗯， 然后呢，她看到自己最好的姐妹死在自己面前，我相信她也想过， 嗯， 去告发或者怎么样，但是她发现她所有的行为，她是。他没有他的这个力量太小，他没有办法改变所有的事情的时候， 嗯， 其实他是不得已的选取所谓的这种懦弱也好，或者是这种所谓的怂也好，因为他得在这个深宫中生存下去。 嗯， 那么这个所有东西它是一种保护色。 嗯， 如果说他真的去跟高贵妃对着干啊， 嗯， 或者说去怎么样，可能宜嫔的下场就是他的下场。 嗯， 那么我觉得他的伟大在于说他没有选取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实他就是死去。 嗯， 他活着比死去 要难的多， 要难多了。 嗯， 因为就是他活下来，他其实最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孩子。 嗯， 所以我觉得于飞这角色其实他就是一个，他的所有的动机和行为都是以母爱为驱动的。 嗯， 然后简单的其实我就八个字，就是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哇， 那么其实他当时去依附到纯妃身边，就因为璎珞皇后也死了。 嗯， 对吧，璎珞也被就是就是 就是驱赶出宫了、嗯、那么作为他来说，他的确是一个乱世中的飘零，他得找一个人可以依附的时候，可能他看到了纯妃，但是他依附纯妃、嗯、因为纯妃在他心目中是跟皇后是非常交好的人 啊、 他就是这种，可能是一种 万般无奈下的， 就是对这种他得在这个生存下去，他得找一个人依附、 嗯、 但是当他知道了这个皇后的死因是跟纯妃有关系的， 嗯， 那其实他已经不会听他的话，或者他说的话只是为了应付这个纯妃，但是他的行为他已经知道， 嗯， 就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一直在找机会， 嗯 啊、因为他从那一天，因为我觉得于飞是一个什么至刚至柔的人， 嗯， 他一辈子他都怂，但他一生只勇敢了一次，他搭上自己的性命，他搭上他自己孩子的这种平安顺遂去勾引这个纯妃上钩， 嗯， 我觉得在那一刻，我觉得他身上的这种勇气和力量， 嗯， 我觉得璎珞的那句话，他说于飞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女人，我觉得我就形容他，我说就像青天里的一道白光一样 啊、哦、 对 哇，哎，今天我其实刚才就是我看着恋恋在说介绍于飞的时候，我就是有点恍惚，我觉得特别的这一刻特别幸福，因为能够听到这个一个于飞的扮演者，然后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角色，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那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而且如果大家想要看到于飞穿越回到现在以后是什么样子的话，你可以打开我们的各种直播平台啊，北京时间 APP， 包括新浪的一直播以及网易直播还有风直播，来观看到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的影像啊。其实说到恋恋呢，恋恋还有很多的隐藏功能啊，还有隐藏技能， 嗯， 比如说恋恋在去年吧，参加那个跨界歌王是吧， 嗯，垫底歌王、 啊、对哎，这个谦虚了啊。那这样我们先让大家听一段吧，当年恋恋参加这个跨界歌王时候的演唱的声音，然后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送给大家。 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一百三十余味本草，一千二百五十八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一块钱，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他是恰同学少年中美貌智慧兼具的陶思勇，他是《延禧攻略》中至刚至柔的于贵人，她也是那些年我们正年轻中性格迥异的姐妹花。出道十年，练练用有限的时间勇敢地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用心演绎每一个角色，用演技换来了观众的认可。今晚演艺群会带您认识不一样的练练。 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各位，今天晚上您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还有我们的新浪一直播以及网易直播还有风直播观看我们现场的直播视频，因为今天晚上于贵人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让我们再一次掌声请出青年演员练练，欢迎你练练。 谢谢大帅。 谢谢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刚才大家在上半时段这个听到了练练在去年跨界歌王当中的表现啊。说一说参加这个跨界歌王的感受。你学过唱歌吗？ 学过，对。 你还真是专业的。 不，真不是，就是学过两年，然后但是学的是民歌。 啊？ 对。 你是唱民歌的？ 我是学过业余选手。 哎，这个练练非常谨慎啊，他生怕哦你会唱民歌来两句。 唱得好的话就不改好了。 哎，所以你真的是学过。那当时你平时会经常跟朋友一起出去 K 歌或者什么吗？你有过比如说震到谁吗？就别人平时没有不知道你唱歌那么好听，比如说你们搭档那么好的杨硕，有没有震到他？你有给他唱歌听吗？ 这个真没有，这个真没有。除了我们戏里面总唱那个卡秋莎 啊， 戏里面，对，我们好像还真的，我也很少去 K 歌，就是、 啊、 对。 所以你去年去怎么参加了这个跨界歌王啊？ 跨界歌王就是一个有一个，其实毕竟以前学过一些声乐嘛， 啊、 然后有这样一个机会参加，然后。我觉得是胆儿太肥了，过去以后发现哪像我想象中这么简单啊。然后我记得那个上舞台，然后平时都在电视机前面看看人唱挺好的， 觉得自己也行， 这应该没问题。然后到那儿、两条腿直哆嗦。 真的吗？ 真的、 哦、 然后我就跟那个我想，因为我演过舞台剧嘛，我想说 舞台嘛，就是也没那么害怕哈。 哦、 然后结果上来那个导演说、 啊、 说那个。你就走，从这儿走到这儿，这一句话从这儿走到这儿、傻了。然后跟导演说：“导演，我可以站着，就是一直站在这儿唱吗？”导演说：“当然不行，因为这是舞台，这不是 KTV 啊。 啊” 然后呢，还有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 啊， 平时唱歌不是都习惯拿麦吗？ 啊、 但是我们唱我的那一场秀是导演说，你就全程是、我们是戴耳麦是没有、 带表演的。 对，然后走着走着自己就这样无实物的拿。导演说你干嘛呢？哦，对对对，还意识到就是永远要有一个这个动作才觉得有一个安全感。 哦，好好家伙，就习惯性了，也要拿着麦再来 唱。对，走着走着，然后就是这样，然后说没有麦呀、 啊。哎，这段有播出来吗？没有播出来， 没有 播出来哈、 嗯。对， 好，今天独家揭秘。哎，那我觉得是这样啊，你看现在这几部剧呢正在播出，刚才上半时段我们也聊了一下这些角色，如果啊让你给每一个角色。就是你演的这几个角色、每一个角色送一首歌的话，你会送一首他们一首什么歌给他们？比如说向晴，你会唱一首什么歌给他们？ 向晴，向晴肯定是天真浪漫，纯粹， 瞬间会想到什么歌？ 瞬间会想到，想到什么？哎呀，我真的你这 脑子一下子懵掉了，突然问到、 啊。对啊，对啊。 嗯， 你应该很知道这些歌这种。 你让我点歌是吧？ 对、啊。 哎，我觉得你的那首《不染》怎么样？你觉得送给向晴？ 哦。 可不可以？ 非常，他就是不染的 那首， 纯粹的， 对不对？ 对。 哎，你这样， 你这是在帮我打歌啊？你 哎，向晴有一首歌，向晴有一首歌，恋恋有一首歌叫《不染》，非常的好听。那这样，我能不能这个，请你现场跟我们大家这个来唱两句，好不好？然后唱完了以后，我们再放一下你的这个合成版本 ，OK 吗？哎，我知道，因为突然 Q 你嘛，你可能记不住词，我允许你拿手机看词，好吧？ 可以是吧？ 可以，可以，可以。好，你可以现在先找一下。好不好？这个今天晚上各位来着了啊，我们将听到我们的于贵人现场为大家演唱他的歌曲啊，叫做《不染》。我们等一下，恋恋把歌词找到，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是现场 Q 他啊， 太临时了 啊、好了，你能找到吗？嗯， 看一下啊。 你现在没事，你是坐着的，应该看不出腿在抖啊。好。 可以可以 可以，好吧、准备好了吗？ 嗨，听原声都好，非得让我现场唱。好、 好吧， 我现在都变成歌手了，到哪都让我唱一下。真是 好，来，接下来掌声欢迎歌手恋恋。 不知道从哪儿起了， 你怎么还带笑场的啊？来， 来不及说声再见，看暮色一眼抹尘，终究一尘不染，越是放开越是刻骨铭心。可以了吧？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你的这个现场版，就那个合成版，好不好？ 天， 来不及说声再见，看暮色一眼抹尘，终究一尘不染，越是放开越是刻骨铭心。来不及说声爱你，看岁月已走向远方，终究一尘不染，越是离开越是刻骨铭心。 虽然非常不舍把这个音乐拉下来啊，但是今天也非常难得能够跟恋恋多聊两句，所以我们更多的时间和恋恋聊一下吧。恋恋，你就是你平时刚才也聊的，我本来以为你看你唱歌那么好听，会没事就是休息的时候去 KTV 放松一下或者怎么样，刚才你说不是，那你平时不演戏的时候一般都做些什么事情？ 不拍戏的时候我比较多的就是旅行，我只要以这个，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角色就是在我们演戏的时候都会跟这个角色在这个几个月当中就是是一个两者一个合一嘛，所以就基本上拍完一个角色需要跟他去有一个告别，所以我会用旅行的形式。 我这一直因为我听说过很多的就是演员，他们都会在演完一部戏以后要花很长的时间让自己走出那个角色，然后你用的方式就是旅行。 对，旅行。对， 你最喜欢哪里啊？这个出去旅行的话， 我英国比较喜欢，然后我还比较喜欢西班牙，但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国家。可能英国就是这个整个国度很讲究，很绅士，然后它的那些大学，剑桥大学什么是那么的美，然后你在那儿你就想象到当时徐志摩哈在剑桥，对，我们然后去到西班牙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城市里面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热情，然后可能你走着路他们就在你面前跳起那个弗拉明戈，然后一去看高迪的建筑，我觉得艺术对我来说都是相通的，而且对于演员来说，我觉得要去看世界，要打开自己的眼界，然后让你看到其实生命和这个世界的维度是那么之大，你就发现作为一个人是多么渺小，而且作为演员你要去善于观察每一个阶层，每一个国家，因为人的情感是共通的，我觉得在看世界的过程当中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其吸收营养的过程。 而且其实包括我觉得恋恋他是一个在生活当中非常认真的一个人，他不管做什么都很认真，比如说我知道你们现在就是在拍的这个叫那些年我们正年轻，就是因为这个是讲的是当年一群热血青年为了祖国的这个航空航天事业所做出的一些贡献，你们因为这里边肯定有大量的专业知识啊，你们有做过哪些功课没有啊？ 天哪，他们那些专业术语真的是太难背了。因为的确说实话啊，就是对于我们来说航天航空知识这种专业术语几乎是零。那么对我们来说可能就知道杨利伟啊，神舟五号啊，神天啊这些啊，然后我们真的去演这些，你看我是演的是这个流苏回来的这个燃料工程师，还有极其多的这种专业术语真的就是死记硬背啊。然后我们就是有这个剧组里的老师，他们有一些就是大段就是一页纸两页纸的戏，那一天我们去北京台录节目，然后有郭晓峰老师说，你们看我那一场戏一页纸，说我没磕一个字，因为我在下面背了一个月。真的是就是我觉得看到这些前辈们哈，就是真的是都不是那么容易，都得付出很多。 我看过你的很多的，其实在接受一些采访的时候都会不止一次的提到跟这次合作过程当中跟这些前辈的对戏对你的影响。如果现在让你回忆的话，你会特别怀念哪位前辈啊，或者跟他的哪个瞬间？ 就是这次就是你说是那些年我们 那些年 是吧？ 对的。 那就是高明老师。 高明老师， 对，高明老师演我的父亲嘛。然后当时他其实是过来之后，高明老师自己拿了一个板凳，然后就坐在导演面前，他说我想看一下所有人的表演。因为他是其实因为那高明老师他不是全程的嘛，因为他的戏量可能是集中比如说20天30天，但他来的时候他不是说凭着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我就觉得我就去演，他不是。他认真的看每一个人的这个表演，然后说导演我想这个司令员设计成说四川话。然后真的演的就是把这个司令员大家心目中那种严肃形象完全打掉了，他演了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这么一个司令员的形象。然后包括就是在现场我们有时候戏多一天十几场戏，我们还就是拿着剧本随时看一下第二场第三场，然后我突然发现高明老师怎么从来都不拿剧本啊？ 哦， 就是你看他其实， 他不是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吗？ 当然不是，太就是真的就是让你觉得、哦、哇，高明老师都可以不拿剧本，我第二天我也在剧本肯定都不拿到现场了。嗯、对，就是这种老艺术家他的这种对这个事业的这种。嗯，这种严谨啊，或者说这种敬业、嗯，我觉得是让青年演员要学习的， 都会感染到你们。 嗯，是的。 哦，就最难忘的，就是瞬间能想起来的是高明老师。嗯、我还以为你会想起杨烁来呢，因为听说你们两个人笑场次数是最多的，是吧？你跟他演的时候，啊、 对， 对， 对， 对， 对， 说一说跟他吧。你们俩还有一个称号叫什么？梨窝 cup 是吧？啊， 这是那个是。看戏的观众们，因为我们俩 梨窝 CP 酒窝、 啊、 然后说他们网友眼睛真睛说酒窝 CP 啊， 然后呢因为这个其实现在呢就是我觉得我也很感谢杨烁、 嗯、 因为上清这个角色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展现，我觉得就是跟杨烁的这个配合，我们俩之间的这种碰撞， 嗯 啊、就是有很大的一个，他给我很多的东西， 嗯， 然后因为这两个戏，就是我们从第一天认识，我们说，哎，这两个角色是从小一个大院长大， 嗯， 然后他们应该是亲密无间的， 嗯， 然后很多的时候。彼此就是一个眼神、 嗯、 你就能读懂对方、 哎、 所以很多人是说这就觉得我们俩特别有默契、 嗯、 很多的时候其实我可能是一个女版的张丽娟，她是一个男版的向琴、 哦、 就很多时候我们俩就是拍戏的时候是都是新鲜迸发出去逗着你逗我一下，就是所以遇到好的对手啊，真的他是会有化学反应的、 哦、 嗯，真的我觉得是这个戏碰撞出来它就特别有意思，有火花。 明白，就是你们其实有很多现场的就是即兴的东西在里面， 很多很多即兴，其实就像我刚刚说，其实真正的表演演员演的是字里行间、 嗯、 可能他词只是这样，但是这怎么去表现这两个人的人物关系、 嗯、 怎么表现他的这种亲密无间、 嗯、 包括就是有很多的戏其实向琴是在最美好的时候、 嗯、 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嗯嗯， 那有时候我在现场，他不是顺场拍，我就在现场，突然我看到他那么撕心裂肺的在哭，在就是演向琴离去的时候，有一场戏，他坐在向琴的办公室，他拿着那个向琴送给他父亲的那个帽子，然后我就看见导演他们全在那儿，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我说怎么来拍什么呢？ 嗯， 然后没有人说话，我就看我他在那儿，就是第一场哭得肝肠寸断。然后他拍完那个戏过去，我就这样，我什么都没说，我就拥抱了他一下。 嗯，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遇到这样一个好的对手、 嗯、 然后真的是用自己所有的情感在就是奉献给这个角色。 嗯，其实说到奉献给这个角色，我们也知道在向晴这个角色身上有一段大家其实一直有一个讨论的话题，叫做勇敢追爱啊、 嗯、 其实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 嗯、 说这个要不要这么勇敢啊，或者是我 Q 一下我们的列表啊、 嗯、 我就不问你有没有勇敢追爱了我就问问你做过的你觉得最勇敢的事儿是什么。嗯， 我觉得最勇敢的事情是， 你是个勇敢的人吗？ 是， 你很勇敢。 我是。 哦。 我觉得勇敢分很多方面，我认为我做的最勇敢的事情是一直保持自我。 哦。 我觉得是在在这个变化的这个时间里面， 嗯， 一直保持自我的不变。 嗯。 对，我觉得这是我做的最勇敢的一件事。 也很难啊。你会看到比如说因为我也知道我看过你的很多资料，就会说你有时候特别比如说在其实很多时候除了演员演戏或者是必要的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需要去曝光之外，你更多的是想让自己去隐形啊或者隐身，这对于一个演员来说不正常啊，谁不想上头条啊，你在这个方面是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心理的？嗯 嗯，我觉得没有调整，我觉得是个性使然。 哦、 嗯，因为这都是自己的选择啊、 嗯。 其实你说的非常对，然后因为在这个行业很多年，可能有很多去更吸引眼球的东西， 嗯， 或者说更让你就像你说有一些爆点的东西。 对对对， 这个东西呢，就是我觉得一个女演员吧，想要去哗众取宠挺容易的， 很容易。 但是你要让别人尊重，我觉得挺难的。 嗯、 那我觉得呢，其实。还是说到最后吧，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自己的一个选择，我其实愿意更多的是 让大家看到我的角色，所以我会去写，就是创作完角色之后，我的这个 角色分析， 角色的分析，其实我愿意通过观众跟大家交朋友，我看到观众喜欢他也好，或者是对这个人物有质疑也好，我觉得这都是我和在观众之间，角色是一个桥梁，然后让我们可以在。通过角色的这个载体我们去进行沟通，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挺幸福的事情，而且呢就是我一贯的因为我非常喜欢梅丽亚斯特里普，我认为那就是一个艺术家表演大师，就是很小的时候，我觉得我20岁刚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我恰恰看了他一个访问，我觉得影响了我所有的这个对演员这个职业的一个认知。就是他说，因为大家都说梅姨为什么你演什么角色就是那么的出色，就是完全看不到你所有的角色当中的影子，你演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个角色，我们相信他。然后梅姨当时他就讲说，我因为我不想让大家太了解我自我的生活，如果我的生活已经非常高调了，你如何去相信我扮演的角色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是非常非常认同的。我觉得其实无论每一行吧，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没有娱乐精神的人，我非常知道。可是我觉得演员其实就是本本分分的珍惜于每一个角色的缘分，然后不辜负跟他的缘分，把角色呈现好。其实这不就是一个演员最该做的事儿吗？ 哇，特别好，谢谢恋恋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段，这个怎么说呢，如此真实的一段表达。而且我特别喜欢你那句话，就是想要哗众取宠很容易，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很难。对，尤其是在这样一个行业当中，我们不是说这个行业怎么样，而是因为它有诱惑太多，或者是很容易让人去引发我们内心的一些贪婪，或者是怎么样子做出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无论是10年以后、20年以后，可能等50年以后，我们说来有请老艺术家恋恋， 有请老妖精。老 艺术家恋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希望那时候看到是那样的恋恋。你最近有什么，就是接下来会有什么样子的新的计划和安排吗？ 新的计划其实没有，其实最近这段时间的确是就是为这两个戏一直在就是有配合一些通告。然后接下来的话应该就是还有，就今年下半年也是巧了，大家说你的戏今年应该是因为和还是延禧攻略的原班人马，我还拍了于正老师另外两个戏嘛，一个是朝歌，一个是延禧一个是皓镧传，然后都会在下半年播出，所以我估计这半年就是 火， 大家会见到我。对， 你是从年头出掉年尾啊，真的是啊。 对，其实也是缘分，其实都是这两三年陆续拍的，但恰恰都积累到这个时间就是就一起播出了。 没有，这个也是偶然当中的必然，就像你已经为了这些角色努力了这么多年，或者叫储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会到了该收获的时候了啊。我们希望今年接下来的作品也能够每一部都收视长虹。哎，那说一说这些角色吧，因为你刚才说到了你也想要去尝试不同的角色，人家让你演个反派高兴得不得了啊。你还有哪些角色是你特别想演的，或者你还没碰到过的啊？ 其实我现在其实挺想演那个谍战戏的，可能就是于飞把我这个卧底 当卧底没当够是吧？ 对，当卧底没比较再极致一点，我觉得我很挺想演一个谍战戏这样子。 你会玩那种狼人杀或者是这个谁是卧底这类的游戏吗？ 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你问到这儿，我今天。玩到今天，我今天还就是凌晨还在玩，就是这里面高级会员有我，有于正老师，然后还有我看我们组里面还有谁啊？很多演员，就是我们延禧的演员，然后我们就是会没事儿就说今天晚上，我就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娱乐节目，就是我们要玩狼人杀。对，而且我是高级玩家。对。 真的吗？ 是 这好一下子让我给问到了，所以你玩狼人杀还是玩的会这还比较出色的，对吧？ 对，所以那天我跟于老师开玩笑嘛，我说你是通过这游戏发现了我做卧底的潜质了，是吧？ 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导演啊，可以考虑一下练练接下来做一个卧底这样的一个角色啊。那你有没有特别想合作的演员？有没有？其实你一直 特别想合作演员真的挺多的。 对，就是 没有办法就是举出一两位是吧， 对， 都很多。 对，我已经很幸运了，现在合作的这些演员，你看秋波老师啊，志中哥哥呀、 嗯、 然后年轻的杨硕啊， 嗯， 聂远啊， 嗯嗯， 然后我觉得我已经都是跟一些非常有实力， 嗯， 然后很有这很有品德的很敬业的演员、嗯、就已经是 很幸运的 了。对对对 对, 对、 啊、好，那问问你歌手吧、 嗯、 既然你这个说的角色是想要演一个卧底、嗯、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王菲。 王菲、嗯、哦对，好像有人说你是小王菲。 哎，不敢当不敢当山寨版、哦、 对，最喜欢的是王菲。最喜欢她的就是哪首歌？嗯 嗯，我催眠啊，但愿人长久啊，天空啊、 嗯、 就挺多的，包括因为爱情啊、 嗯、 都很喜欢、 哦 嗯、 好的，我就不让你再唱了哈、啊、今天呢非常高兴，然后我们的这个恋恋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嗯、 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恋恋在这些年也做了很多的公益活动、 嗯、 对吧，你是跟我们分享一些其实做这些公益活动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或者感动你的事情？嗯 嗯，其实嗯，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力所能及的时候不做看客。 嗯， 一开始也没有想那么多，最早的时候嗯其实是汶川大地震。 嗯， 然后呢当时呢公司呢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抗震电影， 嗯， 说希望能找到就一个公益电影嘛， 嗯， 然后当时是地震完的第四天， 嗯， 公司就说有一个抗震电影，但是要实地去拍摄，可能你们都要租帐篷， 嗯， 然后就是在当时的医院里面和这些所有的在地震当中伤员们一起、 嗯、 那经纪人当时跟我讲完，我说我去， 嗯， 但其实我回去的时候我爸妈是 有点担心， 嗯 嗯， 很担心，我觉得我爸就是特别像这个， 嗯， 就是我现在演的这个那些年正年轻里面那个司令员、 嗯、 因为我爸也是当兵的， 嗯， 我说那个汶川地震了、 嗯、 我说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我、 嗯、 然后我爸说今天才十，因为512嘛、 嗯、 今天才16号， 嗯， 可是我们看电视还在震啊、嗯、 啊， 哦，我说我想去， 哦， 然后我爸真的是他们说你去，我们支持你， 哦， 那当时我就一个人收拾了一个箱子， 嗯， 没有什么经纪人，没有助理啊，就自己一个人，然后就飞到了那个绵阳， 嗯， 我当时真的就是住在帐篷里面，然后我每一天看到的就是在地震当中失去 嗯 至亲的这些幸存者们， 嗯， 然后他们其实比我想象中要坚强， 嗯 嗯，然后去到汶川小学，看到那么高的那个废墟，然后什么书包什么什么什么，就感触挺深的。 对，给你也带来了非常大的震撼。 对，我觉得生命其实挺脆弱的， 嗯， 而且我更加其实人要懂得去感恩一切。 嗯，好，哎呀，今天晚上时间的关系啊，这个跟恋恋还没有聊够啊、 哦、 然后希望这个以后再有新的作品在我们节目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聊一聊你的角色分析好不 好？ 好 的好的 好的，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恋恋。 好，谢谢大帅。 嗯，谢谢大家的收听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 谢谢大家，再见，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堂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